小姐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 嗯， 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星期四嘅早上特别 high， 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小依依。 早晨。李小姐，你个病今日好翻未 先？好翻啲啦，多谢大家。 系啊，都系问下你啊。 多谢，冇事啦，好翻啦。 即系唔使诈病啦，今日系咪？ 我冇诈病，从来都冇诈病过。 唔系，我讲错嘢，对唔住。 我唔紧要，我好大方嘅，咁都嬲冇嘢话。 OK， 到我，冇错。 好正。 五月四号， 你讲喎。 系啊，五月四号星期四，即系话仲有两日就五月六号。 好紧张啊！ 十大中文 台嘅大日子，冇错啦。我下昼去试造型，试衫， 系啊嘛， 唔系佢趁冇人行紧张红地毯， 你谂住扮龟啊？你扮乜嘢啊？ 话俾你听， 啊，我想知啊， 记得啦， 好紧张啊，因为我都买咗新衫， 到时红馆见， 好啊。 开始我哋嘅三小时约会，并不是放学，只系呢个时候咧，大家醒一醒神先吓，喐动下身体，啊，准备摆动入去呢个红地毯啦，马强。 今朝啊，高层啊同我讲啊， 咩事？ 我最后尽力，我话真系有冇红地毯啊？跟住话你自己买对红鞋啦， 红鞋二， 由头行到落尾。 十点十七分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但中文金曲咧，今日十一点钟之后嘅哀好系列就系、 是、哇正啊！有一首令你回味啊，荡起回肠 系啊 嘅金曲啊！ 因为一出咗呢一个之后嘅话，就好头痛啦。因为咁多年嚟里面嘅金曲嘅话，我到今时今日咧，我都仲未能够觉得嘅就系拣到落手。 四十年啊， 最好嘅，即系我觉得系，因为首都好啊， 冇错。 我乘一乘先，四十乘十， 我到而家仲睇紧，你唔好嘈我。 嚟嘅四得四。 同学， 你俾人做功课，俾人做功课。好啦，要知道你拣咩歌，一阵十一点后，爱好系列揭晓。我哋嘅节目噶啦吓，好咁到时咧就大家呢个十大金曲颁奖礼上面见咯噃。 到时嘅、 喂，到时如果佢哋叫我先生咁，我点啊？ 啊，唔叫嘅话，你先至担心啫，系咪？ 系啊，咁啊，陈云你见到类似 我哋啲 fans 咯， 类似马强嘅，你就叫先生， 我又走。 你咪应该有个名牌啊，即系俾人哋知道你系边个啊，一摆喺你自己个额头上面嗰度发光嘅，咁好唔好啊？ 唔系啊，我额头有四个字咩？你唔记得？ 我知，唔系对面嗰个人嗌你声嗰个先至有四个字。 哦，哇，好紧张啊！ 系啦，同埋大家都可以喺呢个网上留言啊！你觉得咧，你最回味嘅系嘅，虽然有好多选择，但我相信可能仲有一两只你突然间会买上喺呢个时候谂起，系啦，咁样有好多个人嘅原因啦吓。好啦，天气咧其实开始热啦，我想问下大家啦，其实热天咧会唔会咧多咗个藉口俾自己唔运动啊？我想问 下，唔会， 唔会哦， 系啊，就系热先会想运动啊， 但 系 热天 就唔会， 因为我热同唔热都一 样，唔运动啊嘛，哎呀， 唔关。知你事，系个人嘅问题。 就算你话卅度，我都可以话，哎，好冻啊！我嘅 唔系，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咧，你热同埋唔热，你只需要揾藉口， 系 好容易嘅， 一定会揾到嘅。 系啦， 你要做就一定要做。 嗱，咁啊，做运动咧有两个方法啦，一系就户内啦，即系你开住冷气啊，譬如啲 gym 啊，甚至你自己屋企啊，户外都系一种方法嘅。但系户外咧又几受嗰个天气影响。嗱，譬如如果大家做喺户外活动啦，第一如果系好热嘅，你真系如果你跑步嘅朋友咧系特别辛苦嘅，嗰个即系流汗流到好劲。第二咧就系话，如果你喺户外落大雨咧，你好难去做一啲运动嘅。即系如果你喺落紧大雨嘅时候，咁所以咧就 例如咧，你都唔做，你都唔做，你点知有几危险啫？ 我坐喺个厅度望住个窗口啲人跑步，你估我唔担心啊？ 你担心会跣亲啊？ 系啊， 你估个都系你啊？ 你拍望住系咪当做咗噶啦？ 定系你定系你想佢跣亲？你觉得？咁你好开心，有两个唔同心态噶嘛？ 仲有第三个，仲有第三个，跣啦跣啦 跣，又唔跣， 仲要打到系咪？ 咁有篇文章咧，就话夏天，即系如果讲夏天，即系讲喺好热嘅时候咧，你有咩运动咧？但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 游水咯， 系啦，游水啦， 游 水第一之一啦，因为游水，但系第一游水你要有一个适当场地啦，你唔系随时进行啦，你唔同跑步啦。第二咧，佢就话除咗游水之外咧，散步就唔系跑，系散步，因为咧变咗个人咧嗰个叫做热嘅程度咧冇咁大嘅吓。散步都有啦，唔系我谂你最近你每日每晚半个钟噶嘛，系嘛？ 冇啦，而家冇啦。 有啊有啊。 你唔系变咗跛强之后， 佢喺客厅散，喺客厅散步。 跛强，你跛足都可以散步，哇，好犀利啊！ 可以 喺屋企散啊，系嘛？你话你话俾人听，哇！我行咗四个，我行咗四十个圈啊，其实喺屋企。 喂，你唔好用你屋企嚟当我屋企啦，我屋企成万尺。 我知你马圈啊嘛。 踱步， 神操，神操嗰啲好辛苦、啊。 你估我唔攰啊？好攰啊！ 咁早起身，我知。 仲要遮住我对眼， 嗰啲系 人跑嘅时候神操唔使噶， 要噶咩？神操要噶咩？ 因为佢哋唔专心噶，佢会俾周边啲嘢影响 嘅。唔系啊，我唔知道神操要噶咩？ 我唔知道啊， 望咩啊？都冇人 夹嘢咯。咁啊，隔篱嗰只咯， 系啊，喺嗰度话，嗰只煎蛋都唔错。 咁另外咧，我就话咧，羽毛球佢嘅原因就系话咧，羽毛球咧，因为多数都系室内场嘅，虽然室外场都有，但系如果你讲嘅室内场就好多啦，系咪先？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室内，咁就已经唔使理天气啦。 系啊，系啊，喂，我试过打壁球，真系好辛苦嘅， 超好玩。 系啊，但系好攰嘅，不过呢个 你估唔到嘅。 三十年前即系后生， 嗰时好兴嘅， 系啊， 唔知点解 嗬。 唔同嘅运动嘅话，都系有啲唔同嘅个兴嘅时候噶， 系啊，个潮流嘅有，特登去拣嗰啲唔同颜色点嘅， 冇错， 有咩分别？我想问，如果颜色 弹力啊，弹啲同埋冇咁弹， 系啊，咁你。佢啲波咧越打佢越發得勁， 因為佢熱啊嘛， 係啊， 佢熱咗個啲膠比較軟嘅話，跟住咧佢嗰個彈度就會唔同。 你有打？係 啊，誒，你嗰陣真係有打喎， 有，我真係有打。 嗰時我喺大東電報局嗰度打嘅， 係咩？ 係啊， 電報局有得打 嘅。有啊，因為咧嗰時候嘅我唔可以入佢間房嘅，嗰個表哥咧佢喺嗰度做。 表哥， 你唔可以入佢間房啊嘛。 係啊， 跟住我就喺出邊嗰度， 你就喺 office 個房嗰度打， 喺佢個房隔離嗰個廳嗰度，係啦。咁就佢就會帶我哋去打呢個壁球嘅，因為佢嗰度係有得 book 場嘅，咁就會有好多一齊嘅就會去玩咯。咁佢就會教我打壁球咯， 好好玩，好好玩嘅。 你真係估唔到嗰陣，你哇一陣嘅咋就會氣落氣喘噶啦，同埋其實有啲危險嘅，因為有時若果你唔識得，唔係你個人啊，個人啊，佢喺一個好細嘅一個場地裏面嘅話，其實好多時候你打完之後嘅話咧，你個拍容易發到人，同埋嘅就有時你自己都要讓開俾人哋。 係啊，好陰濕 嘅。如果好似你咁樣嘅話咧，我一定唔會同你打。 請説明之。 因為我覺得你係會比較反應遲鈍嘅，因為其實有時你阻人咧係好危險的。 阻人前進啊！ 我就係試過有一次就我唔記得同邊個打啊，跟住咧佢一阻住我嘅話咧，跟住咧我唯有就為個手咧撐一撐嗰埲牆咧，隻手就出事啦。 哎呀，扭亲！ 系啊，整亲咯，即系撑一撑佢。 我唔信，你可唔可以试多次俾我睇啊？ 好啊，你扮我啊，好唔好？ 打过再打， 你扮我，我阻住你啊！ 系得冇问题，但系打壁球我都真系几好玩嘅，真系如果你咁讲得啱。而家我又唔系好觉啲人攞住个壁球 冇啦，冇啦。 系啊， 嗰时候你会带个亚沙尼。嗰个嘛， 系啊，真系啊， 有个位可以摆壁球板噶， 系啊系啊， 使乜整翻个 headband 咁样？ 我唔会，你个小羊羊咩？ 整翻个 headband， 系啊， 你哋话人哋真， 但系因为打 sports 咧，佢嗰啲玻璃房嚟嘅，有时上边人睇， 几型噶，你咪 好型噶， 着条裙仔，女仔着裙仔噶嘛， 系短裙仔， 系啊 ，OK 啊，我觉得，我谂你打 sports 都系因为 咁啫，系咪？I know， 我明 ，OK， 我都 OK 嘅，其实 冇嘢啦，后来 唔系望住个波， 我系望住个波啊。你唔望咩？ 我梗系望啦，我打噶嘛，你 会理咩？ 系咪先？诶，各取所需啦。 咁所以 各 有喜好， 各取所需。嗱，室内场咧就我觉得就冇所谓啦。喂，但系呢篇文章我觉得最吊诡嘅咧，就佢讲咗一啲，我觉得呢个都算系运动咁样样。你知唔知佢话咩啊？钓鱼 会钓鱼算系运动， 算唔算系运动咧？ 运动运动， 点解啊？ 钓鱼 啊，唔系，当你诶啲鱼上钓嘅时候，你 系 要斗志， 系啊， 斗志斗力 啊，错定松定错。 你有冇睇《浪人与海》啊？ 有啊， 系啊，写嚟嘅其实， 我知啊。 佢里面就系写佢点样斗诶，点样钓条鱼上嚟啊？ 其实我系条鱼啊，我唔系个老人。 我谂你系条 鱼 竿， 似啲 系啊， 鱼竿 系啊。喂，但系钓鱼。其实我细个中意玩嘅，后来我觉得好似好残忍， 好残忍啊嘛， 系啦，我就冇玩啦。咁但系真系引锻炼耐性嘅， 系冇错， 好玩。 我谂除咗耐性咧，系真系有啲技术。我有一次我去一个钓鱼场，我都话，我叫我隔篱嗰个哥哥仔咧，佢钓完又钓，钓完不停有鱼上钓。但 系 我一路企喺度咧，一路都冇。但系咧，佢系咁样嘅，佢钓完上嚟之后咧，佢劈翻落去，佢 细条得滞啊。 唔系啊，佢话佢净系想钓鱼啫，佢唔需要带翻去咁。但系嗰钓鱼场。 场都有个叫规矩啦。你入到去，佢话埋俾你听嘅咩鱼几多钱，咩鱼几多钱，即系你钓上嚟之后咧，其实都系等同即系买咗一条鱼咁样。 你有冇捉过墨鱼啊？ 我冇捉过墨鱼， 捉过墨鱼， 夜晚黑去噶， 系啊，好玩噶，新赚光盘喺个海度啊， 跟住佢会游埋嚟噶嘛。 但系我捉唔到嘅，我好渣嘅。咁通常呢个艇家就会即系帮你捉定啲，然后 系跟住整俾你食啊嘛。 系啊，佢好食，佢好玩嘅。 其实未必未必关你叻唔叻嘅事噶，因为有啲人话第一个 seasons 啦，譬如呢一排多唔多啦，嗰晚多唔多人去捉啦。我试过有一次咧，成个海都系艇，成海都系艇，嗰次真系一夜 咁乜都捉。啲墨鱼点分啊？啲墨鱼话喂，咁我去边？ 系啊，即系你去嗰个啦，我去呢个啦。 系啦，我应付我先啦。 系 啦，费事我啲仔女俾佢钓晒啊！反正要搵啲， 我牺牲自己。不过其实你话讲钓鱼嘅话咧，你知我最开心钓鱼嗰次系同边个一齐啊？ 边个啊？ 鹏鹏也健身。 哇！好叻噶， 佢好劲啊！ 钓鱼王子， 嗰次钓鱼王子啊，嗰次我系喺加拿大冇错，因为我哋去拍呢个富贵冤家，咁跟住咧佢就带我哋去钓鱼，就系出海嗰只。 哇！ 跟住我真系超型啊！ 有限下时间， 有限下时间， 有冇钓到啲成个细路咁大嘅鱼啊？ 冇钓到咁大条，但系其实系捉到咯，即系其实有鱼咯。咁但系就好开心。跟住有一条鱼去一边咧， 根本见咗， 我好似冇食喎。 偷你！偷你瞓着觉， 我真系要揾佢先。系，好似嗰次住整完嗰啲鱼，佢就钓完就走噶咯。 咁啊， 有收获噶，冇，因为佢系大条噶。 我谂好开心啊，嗰次， 佢、又好玩喎。 点啊？ 系啦， 总之咧，运动适合大家就 OK 噶啦，最紧系身体健康。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十点半先啦，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再次加息0.25厘，符合市场预期，意识声明删去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次美国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至于美息走势受不同因素影响，包括加息对经济和通胀有滞后效果，要时间显现。另外一个不明朗因素就是美国地区银行出现问题，令当地信贷收紧，对通胀和经济增长有影响。他说随着美息上升，香港的套息交易令金管局在药方兑换保证买港元沽美元，以减低银行总结余。总结余会否再跌要视乎套息交易等因素。他预计本港利率会慢慢上升，但指出现时银行资金仍然充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提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既包括重塑区议会，亦强化地区治理架构，目标令政府政策一定要落地，交到市民手中、心中，让他们感受到。李家超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专访时指出，日后区议会需要重回非政权性咨询组织的定位，当议会回归正常，区议员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将会更多，讨论的问题会更聚焦。他说新方案是要将背叛香港利益的人排除在议会外，和政见无关。对于日后区议会主席由民政事务专员出任，李家超认为专员最了解地区事务，可以在行政主导方面发挥最大作用，令地区治理更优质和高效。今年是五四运动104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五四升旗礼，有担任升国旗和区旗的旗手同学分享体验时说，能够担任旗手感到光荣，亦对五四运动加深认识，感到作为当代青年要努力读书报效国家。他们又提到以前是学习英式或西式步操，学习中式步操过程有些辛苦，需时习惯，因为中式步操有严谨要求，但步操起来令人感觉自信自豪。 今年的五四星期禮是新冠疫情三年後首次復辦，有19個制服團隊參與，是首次全部團隊以中式舞操列隊進場，活動有大約1500名學生參加。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表示，近日個別加拿大媒體和政客別有用心進行炒作，冒稱總領館領事官員參與脅迫一名加拿大眾議員及其親屬，有關說法毫無事實依據，純屬無稽之談。發言人說，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敦促有關媒體和政客尊重事實，立即停止造謠抹黑。發言人重申，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一貫恪守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中加領事協定依法履職，各級領事官員從未從事任何和身份不符的活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3点，升245点，成交金额3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0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82升1.32，腾讯控股342蚊升2.6，中国平安58.95升3.95，盈富基金20.06升2.8，阿里巴巴81.3升9.5。中海油12.36升1.4，美团132.6升3，南方恒生科技3.81升4.6，港交所321.8升8，友邦保险84.2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1，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人民币6.897，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917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1.79美元，卖出204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城门隧道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咧，接近美松苑噶。重复多次，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啦，接近美松苑。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支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同埋观塘绕道都系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港城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油塘方向啦，车龙排翻去九龙货仓啊，呢一段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山道。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游丽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圣安当女书院。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高尔夫球会一带呢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大家好，我是舒雅莲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仅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星期四啊，翻嚟啦，风骚快人啦。我记得早排咧 ，Sarah 分享过咧，香港人嘅一啲嘅最多人中意嘅特色美食，或者好代表香港嘅嘢。 咁 游客嚟到咧，梗系好想试下噶啦。咁啊，网上咧有个内地嘅游客分享咗咧，佢一天吃的东西，但我又觉得。是不是真的吃到这么多东西啊？如果你 shopping 啊，即是我们叫买衣服啊买手信呢，你真的去 shop 一日啦。但是你如果用个胃去吃一个这个特别的地方的美食，吃到这么多咩 可以。 嗱，他由七点开始或者朝头早。 朝头早。哇，先嚟一个，你俾我讲先，港式早餐都有两种㗎喎。一系呢就系。 茶餐厅。 啊、或者 买粥或者点心， 系啊，系啦，就一定系嗰啲肠粉啊、生滚粥， 明啦， 啊正啊， 肠粉咧佢厚啲嘅，嗱佢七点钟咧朝头早嚟咧就菠萝油加奶茶先， 系咯，茶餐厅嘅啦， 喂，但系菠萝油好顶肚嘅，即系其实都几饱嘅，加埋嗰份牛油， 佢系男士定女士啊？ 女士， 系啦， 女士啊， 咁嗱佢七点啫。八点咧，佢就喺另外一间冰室咧食西多士，又系好大份，同埋好好赞胃嘅。 西多士， 茶餐厅西多士咯， 再加通粉咁样。哇！呢两个早餐都已经 呢个都顶肚啊！嗬，我西多士我就会唔食啦，或者一半啦。如果我系佢咧，譬如话菠萝油有一半，西多士一半，咁可能会食。 又可能真系同人 share 啦，系啦，可能同人 share 咧，几个游客咁啦，大家都想试下咁样，都系一个好嘅谂法。好啦，九点钟喺路边食一啲叫车仔餸，佢唔系面面就好顶肚嘅。我谂系车仔面嗰啲，即系咩啊？ 萝 卜、 猪皮啊、咖喱鱼蛋啊， 嗰啲系好好食嘅。 整条菜啊，咁样 冇错啦。 我识食，苏花，我呢几样嘢都 OK。 系啊，扫街我觉得正。 一定要啦，香港 嚟到香港唔扫街，但我谂紧， 而家都冇乜街扫啦，系咪？ 点系啦？去边度扫呢啲？车仔 车仔面唔好得扫街而家， 系啊， 系啦，都要喺啲车仔面 铺头， 系啊，冇错， 贵啊，大佬， 好夸张啊， 系啊，五万几蚊碗啊， 店主啊， 系啊，得三个送， 五万几蚊，我谂两个送至三个送到咯， 系啦， 每一个送又唔知加 得两 百蚊十蚊咁，系 好，继续， 好啦，咁啊食完呢个车仔送咧，十点。港式早茶点心，我哋嗰记得讲过喺个 list 里边啊。 点心佢咪食少少咯， 嗱搞笑买咯，系啊，唔使食晒嘅， 系啦，咁咪走啦。 系啦，其实嚟到呢度咧，我谂我已经饱到夜晚都唔使食，但系佢十一点继续啦，其实而家一个钟一个钟一个钟食 ，OK， 即 系差唔多摆低就去嗰度食，系啦，十一点食路边烧卖，即系嗰啲鱼肉烧卖啦，再加肠粉， 我好中意啊，我而家癫到咧，我买翻屋企自己蒸。 点 即系生嗰啲精啊？ 系啊，你知唔知有得买噶？ 我 知道到肉口啊，到肉口有肉烧卖嘅，咁跟住咧就有一啲有牌子嘅添啊，好好味噶，好似噶。其实都唔系好似啊，我谂下都系嗰啲嚟嘅， 真系 喺上边度买嘅， 都系供货商都系嗰啲嚟 啦，同一个中央厨房。 系啊， 咁跟住嘅时候，你翻到你蒸完就或者你叮完之后嘅话咧，你整翻一个辣椒豉油， 哇，不 知几好味。 使唔使开壶茶？ 唔使。 但系有壶茶又几好嘅喎， 系啊， 整壶茶 搞掂 啦， 开心啊，系啊，整十粒八粒咁样。 你 谂 下，头先佢只系十一点啊， 系啊，十一点十一点， 餐都未到佢食咁多嘢啦，所以我真系佩服。十二点啦。日式嘅叉烧嗰啲叫溏心蛋拉面， 哇！呢碗坑嘢喎， 哇！呢个就真系有啲， 佢一粒 饱肚 都 紧 要，好饱喎， 两片嘅叉烧好饱噶啦， 系啊，我食唔晒个有时， 系啊， 因为佢啲浓汤咧，你觉得哇好咸啊， 系 你又饮噶， 冇错， 我饮个饮晒。 又话咸你又饮晒， 因为你对于佢呢个厨师嚟讲，你咁样先就系对于佢最高嘅荣誉啊！ 仲有厨师声啊嘛，食到 我就喂到哇， 好人咋， 冇办法，我继续 下一个咧。嗱，我又唔可以讲嗰间嘢，但系嗰间咧就某啲人觉得好出名嘅，就去某一间 烧鹅， 唔系啊，系招牌奶茶 哦， 又饮杯奶茶，佢朝头早咪饮咗咯， 因为名牌啊嘛，即系我又试下呢一间嘢嘅奶茶先，因为有啲咧佢专卖奶茶，有啲专卖烧鹅，有啲专卖咩，咁啊专登 丝袜奶茶咯， 系啦， 系啊，有某一两档系好食，不过真系好饮嘅，讲真，真心好饮嘅， 系咪中环嚟噶？ 中环嗰间， 冰镇奶茶都好饮噶，你有冇饮过？ 人哋讲奶茶，你有冇讲冰镇奶茶？ 冰镇奶茶佢好饮， 冰啊嘛，红豆冰边好饮啊？ 菠萝冰 冇讲啊。 喂，冰镇奶茶我同意嘅，但系佢好饮咧，系因为 冇 佢冇系 啊， 冇沟淡啲味啫，即系原味啲咯。 我收翻。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我讲紧嗰间嘅话，我唔知而家系咪仲有喺中环啦，跟住咧就喺斜路啦， 类似大排档， 系啊，冇错，系啦，系个档嚟嘅，跟住咧其实个几好噶，因为佢热啊嘛，你先饮完之后你走啊， 系啊， 你唔会喺度 hea 好耐， 系啊， 但你饮过系咪呢？ 饮过，饮过， 佢同普通嘅日般有咩唔同啊？ 佢嘅茶味好浓啦，同埋嘅就系你会 feel 到佢嗰啲奶味，佢嗰个浓度啱啱好咯，即系其实有时。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做过有关于嘅就系香港嘅丝袜奶茶，即系我话茶餐厅嘅奶茶，佢哋一个比赛，咁跟住咧就会有好唔同嘅一啲茶餐厅嘅水花嘅奶茶师傅，佢哋就会去冲，真系有分别噶。 系啊，佢哋啲茶叶都要沟， 冇错，佢哋嘅 茶 叶沟几多，沟石兰红茶几多，佢哋嘅份量有几多，你冲出嚟嘅话咧，其实系会唔同嘅，就系嗰个滑度啦， 冇错， 同埋嘅就系嗰个浓度啦，加几多呢个乜嘢嘅花奶撞落去啦，都有分噶。 系啊， 系啊， 绝对同意啊， 夸张噶，但系系真系唔同嘅。 冲嚟冲去好得意噶， 系啊，撞嚟撞去，其实佢要撞嗰啲味出嚟， 系啊。 咁样啦， 我细个 嘅 时候咧，我好中意饮茶餐厅奶茶啦。我妈自己屋企试下沟啲唔知咩乌龙茶，又唔知沟啲乜嘢红茶， 冇理茶 都几得意噶，沟出嚟啲味道 好香好滑嘅，真系唔错唔错。 好啦，一杯丝袜奶茶之后咧，两点钟啦，系爆浆蛋挞。其实即系蛋挞啫， 蛋挞我未听过爆浆蛋挞， 唔知啊。咁啊，某啲铺头嘅招牌货啦，咁然后三点钟啦，食一个冰冻龟苓膏。 龟苓膏唔食啦， 龟苓膏算唔算一种港式美食啦？ 系咪喺香港先有噶？ 唔系啊，国内都有噶， 国内都有噶系嘛？不过可能系咪某一间有个牌子嘅？ 即 系龟嗰啲，系啊，冇错。 咁跟住咧，我估佢都差唔多饱到九成九噶啦。咁你落嚟嗰啲咧，就系嗰啲咩炸鸡啊、红仔饼、朱古力蛋糕啊。跟住誒米線啊，好 hea 啊！ 梗係啦，喂下半場 完全已經 佢都頂唔順， 我諗嘔咗幾輪嘅啦，都已經。 喂，點解佢要即係逼埋一齊咧？ 可能佢趕住走咯，唔知一日遊咁樣。 咁啊，唔好咁試咯，我建議佢。 嗱，但 係 我又覺得 嗰啲美食， 你有冇覺得其實好得意嘅？你有時 講埋最尾啊，最尾喺最夜嘅十點，佢嘅 round up 咧就係一個大排檔煲仔飯啊，就作為一個一整天都結束啦。 OK 啊， 其實 我 覺得即係 skip 咗中間，對唔住。唔好意思，我站住你歌饼，你 掹翻出嚟， 你咁得歌饼冇得生，冇得掹 嘅。哦，你继续。 系啦，我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咧，我宁愿佢啊将中间嗰啲什么唔知 有啲 一抽地嗰啲， 系啦，一抽嬲嗰啲唔知唔啲咩嘢嘅话咧，你掹咗佢嘅话嚟食一个煲仔饭结尾，咁我觉得会比较好啲，系咪咁讲啊？但我想讲一样嘢嘅就 系 话，其实有时真系会咁嘅，你去一啲咧美食嘅地方，你系可以一日咧食六餐、七餐、八餐，你系好饱，但个问题系你会觉得嘅就系。 我食个死而无憾啊， 系 咪？因为我走啦，又或者有阵我听日我可能要去另外嘅一个地区嘅话，我系真系会咁噶。 嗯， 你有冇试过？ 但我建议就每样嘢试一试好咯。如果唔系咧， 轻啊浅尝。 你去到第五六样咧，你其实好辛苦噶。 但系其实我亦都觉得嘅就系话，到你翻嚟嘅时候，有时候有啲我有食过咩？ 系啊，你 唔 记得 噶？你唔记得咗噶？会 你唔记得噶啦？ 系啊。 OK， 嗱，我自己设计一个餐单，早餐。 即系如果你嚟香港 系 嘛？ 或者我带 你 suggest 大家。 我朝头早整个沙爹牛面， 嗯， 好冇？ 沙爹牛面我 OK， 同意。唔系佢讲紧特色啊， 特色啊， 讲特色啊。 跟住十点钟买个蛋挞。 其 实 我 谂 呢一个都可以衬埋奶茶。 系啊，奶茶。 系啊，整个奶茶。 唔好再去饮嗰个奶茶啦。 嗯。 因为你又一定要取舍，系咪先 ？OK， 十点钟带佢食咩好咧？ 嗯， 带佢食炸两啊， 嗯， 净系一碟炸两啊，系啊， 即系你 系 咪嗰啲啊？ 系啊，即系新鲜粥档嗰啲啊， 系 嘛？炸两，十二点食咩？ 其实未必一定要炸两，我觉得猪肠粉都 OK， 冇所谓， 系啦，即 系 肠粉类啦，肠粉类啦， 系啦，嗰啲档口十二点去饮茶啦，点两个点心啦，好嘛？ 嗯， 然后就 晏昼 三点， 炸仔面。 车仔面啊，好啦， 烧鹅 濑啊， 好啊， 烧鹅濑，我其实烧鹅濑 我都好得，一系就云吞面 啊，都得， 系啊，云吞面都 OK， 包袱，系啊， 梗系啦，咪一人两粒， 即系是但一个咯， 试下试下， 即系如果你四个朋友咁咪 share， 食正云吞咯， 系啊 ，OK 噶， 一个细样， 饮下啲汤， 系啊，汤饮唔饮就 咩云吞面嗰啲汤好饮噶， 我唔中意饮发汁，对唔住， 唔系啊，嗰啲 OK 啊，咁你下次你剩翻俾。记住咯， 但系我唔会留粒云吞俾 外卖， 我唔舍得。 仲有，未讲完。夜晚黑， 夜晚黑，我赞成 煲仔饭， 仲要去庙街食，我赞成。 呢个精致啦，即系呢个咧就唔会饱到呕电。 系啊，咁咯。 我 觉 得其实就算如果唔系煲仔饭嘅话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食一啲小炒。 炒蚬 系，唔系，总之你就去一间小炒店啦，就乜嘢都可以试。 好好镬嘅炸。 如果你就咁讲，你话庙街嘅话，都已经好正啦。 系啊，喂，扫庙街都好正。 扫庙街已经够啦。 喂，但系以前咧，对于游客嚟讲咧，有一个地方嘅美食咧系好出名嘅。虽然而家呢个地方咧已经冇咗啦吓，叫避风塘嘅炒。炒鹽啊嘛，好似喺嗰度食咧，或者炒啊，即係總之嗰度食海鮮咧，好有特色噶嘛，搖下搖下喺船上邊。 我試過一次去避風塘嗰啲銅鑼灣嗰度食宵夜嘅啫， 雖然啲水臭臭地， 水臭我唔記得啦，我淨係記得好食。 嗰啲水唔係流動水嚟噶嘛， 我唔知，唔係又倒啲曬啲餸落去。冇印象啊，係我記得係唱片公司請我嚟食， 係 啊，好開心嘅。 你有冇上艇啊？ 喺艇食， 系啊，喺艇啊嘛， 艇食， 哇，真系好远，真系争好远，嗌啲唔同嘅听埋嚟噶嘛， 有人卖唱添噶，你知唔知啊？ 我又唔知啦，呢啲我净系挂住食啫。 我嗰时就啊，我同 喺铜锣湾啊， 我知啊，我而家谂我同边啲人一齐去咧？啊，我记得啦， 唱片公司 ，no， 欢乐咁笑， 我就同电台啲同事， 系啊， 好开心，仲要系啲大哥大姐埋单， 冇错， 因为好贵噶， 系啊，好贵嘅， 好 贵噶， 你 我谂两三个人都1000蚊。走唔， 總之千千聲 啦。我記得佢哋一講嘅就係話邊個邊個，總之邊個邊個，你哋嗌啦，我哋嗌啦，邊個埋單？一早已經講定係邊個邊個埋單。哇，真係好開心嗰陣時候。 嗱，嗰種避風塘嘅文化真係好懷念啊！ 好正啊！ 係啊， 我晏晝喺邊度食好咧？ 你話？ 你請。 冇問題啊！請你食一粒魚蛋。 好啊，我請你飲一杯奶茶。 step forward. Everybody back, let me see you come forward. Here's around to keep your funky boys pumping. Keep the body rolling while people are jumping. Come on people, let's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your seat and just do this dance. Sammy 陈世文嘅独家视像，5分钟到早上11点。网上情，想念一个不在乎你的人。当你挂住一个在乎你的人，是一种幸福；如果你挂住一个不在乎你的人，是一种自虐。如果人哋真系好着紧你嘅，佢一定冇办法忍住唔揾你，亦都唔会喺你需要佢嘅时候偶然先回应你。如果佢真系爱你，就会将你放喺一个不可或缺嘅位置，决意将你融入佢嘅生命里边。因此，不理相隔多久，你始终系心里边嘅无价之宝，唔会突然间系无价之宝，无突然之间又变成一文不值，甚至有阵时只系偶然咁需要你。就算你唔系啲咩心机去留住佢，或者对佢好好都好啦，就算佢个人好低调都好啦，佢都会好主动咁，唔会令你空等，唔会又一次又一次话好忙啊，唔得闲。令你心酸心累，更加不会突然失踪找不到。换句话说，如果你身边那个人对你忽冷忽热，甚至只有冷没有热，不断无视你的难受委屈，甚至有时你闹他，他会觉得莫名其妙，都不知道你发什么脾气，他连你生什么都不知道，那又怎会在乎你呢？讲到底，装睡的人歇叫不醒，无论你对佢态度是好是坏，其实都改变唔到佢，因为佢心里面嗰个好坚固无可代替嘅情人地位已经唔属于你。因此挂念一个在乎你嘅人是幸福，挂念一个唔在乎你嘅人是一种自虐，请由而家开始停止。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深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想这心花不会枯，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欺侮，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陈文林嘅呢首《对你太在乎》啊，快到早上11点钟，听紧风骚爆人。翻嚟新闻之后咧，我哋就会今日嘅爱好系列。 Yeah! 最喜欢嘅金曲啊吓，我知道啊，因为我见到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啲朋友就话太多啦，不能尽录，系咧、 啊， 你知道今朝早几烦 啊， 真系 啊，所以要拣啫，唔紧要啦。 但我腦海已經有啲歌啦， 我都有好多歌啊！咁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下，好嘛？ 好， 先系十一點新聞報告。 Hello， 我係車淑梅啊。何謂快活人？我諗就係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見邊個即刻可以見到，想瞓覺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聽邊個電台節目即刻記得喺邊度可以聽得到啊！記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一點鐘，風騷快活人咁搞笑，我梗係支持啦！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就可以聽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今日星期四咧、就一首咧，大家回味嘅金曲的， 一定要啦，因为嚟紧星期六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大日子啦嘛，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 yeah， 我会着得好靓嘅。 你而家都好靓啊！ 好，我哋讲翻嘅就系今日我哋要拣嘅歌曲嘅话，究竟咧有几难咧？我费事答你。 好啦，十大金曲你好开心咧，即系喺佢好早好早嘅第一届咧，咁、我都有帮手啦。其实嗰阵时咧，就因为我哋仲系有一个叫大家好叫用信啊，即系仲嗰阵时系送信啊嘛， 投票 即系啦，即系好，我唔可以用土炮，即系好初型。 我话系投票， 我知道，我知道，我话我讲啫，系啦系，即系我本来想话。好当时仲系冇而家啲咩咁电子啊咩，仲系一封一封一封信嘅，咁 拆信咪有排拆。 系啊，所以我哋咪嗱，我哋全部人都要来帮手。咁总之边个做到几多个钟就几多钟啦。 其实而家都系。 系啊， 哦，即系每一年我谂搞颁奖礼嘅话，辛苦晒台前幕后嘅每一位同事， 咁啊好多好多好多无尽嘅信，咁就哦呢、這个就系咩歌声？咁 我想问系有几无尽无尽咁信啊？ 即系 一 张 一个山咁样啦， 真系一个山咁，几好多个山啊！ 有冇啲咩会计师楼夹住噶？ 有噶嗰阵时，嗱我唔可以完全记得晒，但我总之我有参与个部分咧，就系将好多信咧，譬如呢个投俾 A 歌星，就摆喺 A 歌星嗰个箱，呢、這个就即系将。缩信啊，即系摆佢 分晒佢。 第一届1979年，咁啊睇翻当年咧第一届嘅十大金曲，当年嘅主持我睇翻资料，因为我已经唔记得晒噶。资料上面咧，佢话俾我听咧，有钟大哥啦，有邓爱琳啦，有伍嘉廉啦，就系、是、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 我关心你做司仪，我写稿嗰啲我唔记得记得啦。 你唔睇翻？你系边一年啊？ 我冇我个名噶。 哦，点会有你个名咧？ 唔系啊，因为 你唔会成日讲写稿噶嘛？ 有啊，之前有啊，我嘅拍档嘅细龟有啊嗰年，所以我就好唔忿气啦。 喺边度有佢嘅名啊？即系长巷啊？ 类似啦，长巷或者 Rolla 嗰度有佢嘅名噶。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其实如果你要睇翻嘅话，可能你抄翻咩维基 啊， 或者啲咩咁样，唔会有你写稿嘅名噶嘛。 系啊系啊，其实好重要噶喎，呢个角色 加落去啦，维基嗰啲你即系 嗰又唔想自己 马小强噶咯。 编剧呢个名唔够劲。 咁而喺1979年第一届嘅十大金曲，嗱又好得意，唔系届届系咁，但系第一届咧，唔知点解咧，佢会列埋咧。第十位之后嘅有十首 嘅排列， 嘅排列，即系第十一位、第十二位。 讲你听下， 有一只歌可以讲俾你听下。 好， 但我首先讲咧，呢一只歌曲系一首失恋情歌。失恋情歌咧，好多时喺歌词嘅题材里边咧，特别多人中意，因为咧喺嗰个心情唱歌咧，系啦，特别邀得到佢嘅。咁到底呢个第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嘅落选歌曲里边，我今日拣咗一首嘅。不过亦都大家好嗱，第十一位咧，首先就叫《决战前夕》。 哇，都好听啊！啲炒正先炒啊！ 我要挑选， 系啊，好听啊！ 嗱，呢超好听， 呢啲系落选歌曲嚟噶噃。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话叫做李隆基嘅《巨星》，你 都好听、啊， 好听， 丽的电视啊， 系啦，跟住 落选都咁劲， 系啊， 点拣啊？ 男主角系林家华， 我知道啊， 系啊，嗱，春残梦断啦，阿姐嘅，佢两只，一只叫《山歌情意长》，咁我又唔系好记得啦。另外有陈秋霞嘅《六月天》，当然 跟 我。揀咗嘅呢一首歌曲，一听前奏，我好中意呢个前奏。 哇！ 讲及失恋之后， 你去到边度望到咩嘢，你都谂起佢。唱嘅系《温拿》，不可以逃避。 正。 宁愿我遗忘，再不想起你。愿我一世都不必记起，仍然要寂寞，也不想起你，但我心里偏偏记起，天天挂念。首诗中佳句，来心中都会记起。从一句亲切说话，从一点温馨关注，来心中思忆起，不可以逃避。不想起你，但我心里偏偏记起，难令我忘怀，永远想起你，在我心里天天记起，天天挂念。中佳句，来心中都会记起。从一句亲切说话，从一点温馨关注，来心中思忆起，不可以逃避。从一声风里叹慰，从一首诗中佳句，来心中都会记起。从一句亲切说话，从一点温馨关注，来心中思忆起，不可以逃避。 呢首歌咧，后来咧 ，Alan 咧再灌录过，有好多唔同嘅版本，但我最喜欢都系最原始嘅，即系呢个 music arrangement， 哒哒哒哒哒， 好清洁啊！吓， 把声都系啦，都唔知边个系边个，啱唔 啱先？不可以逃避啊！温啊呢首歌， 正，好 啦，咁啊，其实我觉得咧，今日咧，我哋呢一个 topic 咧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令到咧我哋做翻好多好多嘅功课。咁其实咧，我觉得睇颁奖礼咧，又或者睇一啲颁奖礼咧，好开心一样嘢嘅就系，当然自己喜欢嘅歌曲或者歌手攞奖嘅话咧，你又会为佢欢呼啦。但系其实咧，亦都可以见到嘅就系唔同嘅年代咧，会有一啲嘅新人咧就系涌现啦。咁大家嘅话咧都可以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嘅，就系历代咁多嘅十大中文金曲嘅话咧，都有好多就系感动人心同埋历久常新嘅好歌，啱唔啱？ 冇错。 好啦，咁其实咧，如果喺大奖当中，我有时候我特别系中意嘅就系啲大奖会将佢摆喺比较较后嘅时间，你先至会去颁嘅。咁嗰阵时候嘅话咧，个心真系会跳得好快。我想讲嘅呢一个奖项嘅话，就是叫做全球华人至尊金曲， 这些堪称 全球 华人， 作为一个 全球 华人都会听的节目， 没错， 当然要讲下这个， 我不敢苟同， 我九同， 我九同， 你八同， 那我都九同， 你七同， 所以我就看了这个大奖的一些资料的。其实原来就是我们港台在1994年在第17届的中文金曲里面就增设了这个奖项，以表扬的就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社区之中得票最高的歌曲， 系 咪大奖 啦？ 超级大奖 系啦，冇错。咁当然啦，如果系嘅话，亦都睇过就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得奖嘅名单当中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嘅都系非常之脍炙人口嘅。但系我唯独是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嘅话，亦都好特别，系一首剧场版。因为喺当年嚟讲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皆知巷闻。咁其实都周围会唱啦，以及就系我嗰阵时候嗰一年咧去做一啲嘅活动嘅司仪嘅话咧，我成日系见到佢，就系唱呢一首嘅歌曲 剧场版。 你坐喺电脑前面，尝试喺搜寻引擎器里边输入 How to Forget，

你想你病到傻咗啊？嗱，其实我冇乜定力噶。 你讲呢一只歌， 唔使担心，我有。 你讲呢一只歌咧，我嗰阵时喺一个办公，即系我做紧一个写字楼工啦，咁样。咁我有一个做 graphic 嘅男仔咧，成日开收音机。 系。 于是日日听收音，即系听电台咧。系。每一日起码听五次或者六次。 呢首歌啊， 呢一只。 人在旅途手里写。 系啊。嗱、哦，佢据讲我睇翻啲资料咧，有啲作家咧，阿沈西成咧、都赞佢哋啲词写得好好。 一定啦。 佢话其中一句最触动咧，就系话谁为抉择最容易。 嗯，即系边个话拣系最容易 系 咪？ 咁、另外仲有一个作家钟晓阳话咧，佢、话如果一般呢啲咁嘅情歌咧，通常又好婆婆妈妈啊，情情搭搭 啊，你爱我，我爱你， 系啦。佢话但系呢一首歌嘅词写得非常好，好即系好洒脱。咁呢一首歌嘅作曲咧就系黎小田啦，吓、咁填词系对唔住啊吓，填词系阿卢国沾。是即是那时黎的电视的一首几 hit 的歌来的。这一首歌呢是啦其实开创了这个合唱歌。因为八十年代尾呢就很兴卡拉 OK 的。这一首歌也是当时很多人喜欢唱的歌。我自己也有唱大家唱得不好啦。你有没有唱过 你唱雷安娜梗是唱得不好啦。 你唱关键键就没事咯。但呢只歌咧，呢只歌咧， 你话噶， 亦都令雷安娜打开咗一片新嘅天地。 系啊，佢啱啱开始， 啱啱开始， 后边嘅旧梦不衰记， 冇错。呢只歌佢第一只歌， 系啊，真系冇谂过，系啊，揾佢唱嘅时候，其实都系叫佢嚟即系试下咁样啦，真系。 佢系一位民歌餐厅嘅歌手，咁但系砰一声咧，即刻就变成一个大家熟悉嘅名字。 新闻完之后送俾大家。 OK， 好， 你唱雷安娜嗰 part 好唔好？ 好，你唱关正杰啦， 冇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再次加息0.25厘，连续三次会议加幅相同。不过，议息声明删去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并考虑政策收紧对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滞后影响。主席鮑威爾認為利率正接近甚至可能已經達到終點，可能會暫停一段時間，但需求進一步回軟才適合減息。香港金管局表示，美息走勢會受銀行危機等因素影響，但市場有時對減息預期過度樂觀，認為本港利率仍會慢慢上升。天星小輪一名船長工作期間昏迷，其後不治。死者太太反映丈夫需要連續工作20多日才放假。工業傷亡權益會形容情況不可思議。天星小輪回覆本台查詢時，對於有員工在當值時突然去世表示十分惋惜。目前的更表已經沿用多時，絕大部分都是每更8小時工作。一年5日例假亦可方便员工前往内地或外地消闲或探亲。员工普遍支持并保留现有制度，未来会继续同员工保持沟通同埋检视安排。小轮业职工会理事长范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天星小轮船长是连续25日工作。船公司曾經諮詢員工是否跟隨其他小輪公司的編更制度，但員工都希望維持現有安排，有工友亦反映不希望改變編更。消委會促請提高業主分攤物業管理費的透明度，建議發展商在銷售一手私人住宅物業時，要在售樓書中重點展示業權份數的計算和分攤基準，詳細資料可上載至發展項目的網站。長遠而言，消委會建議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可考慮透過收集本港管理費資料，設立相關資料庫。 消委会建议借鉴内地和新加坡的经验，放宽现行修改大厦公契条款的机制，容许在大多数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可修改公契的条款，可参考公司条例修改公司章程细则的做法，以 75% 的业权份数作为修改公契条款的大多数决议的参考门槛。国家电脑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联合发布调查报告，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网络攻击他国的相关情况，披露部分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典型事件的具体过程，全面深入分析美国中情局的网络攻击泄密和相关现实危害活动，以及其对美国成为黑客帝国所做的贡献。今次报告发布将为遍布全球的网络攻击受害者提供参考和建议。报告说，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秘密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持续进行间谍泄密活动。2020年360公司独立发现一个从未被外界曝光的网络攻击组织，该组织使用与美国中情局相关联的网络武器工具，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受害目标实施网络攻击。攻击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相关攻击一直延续至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有雷暴。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1点，升191点，成交金额5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5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8.6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7.54升1.04元，中国平安58.35升3.35，盈富基金20元升2.2，阿里巴巴81.1升7.5，中海油12.32升1毫，美团132.7升4，港交所320元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3.79升咗1.8，友邦保险84.2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4，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9，人民币6.898。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港金报19,12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0.11美元，卖出2,04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场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喺祖尧村。另外，较早前喺天后电器道嘅突发事件已经处理好，电器道介乎清风街至流仙街之间全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北角的北景街有工程进行，直至到四点钟，北景街介乎建华街至清华街之间的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还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不知你又会不会认同，其实全职妈妈沈瑞星讲紧的其实都是现代妈妈的苦况。 现在的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独立，最想你生完 BB 之后即刻练婚条马甲线。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们的区议会本应是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没办法正常运作，病了。现在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头先咧，阿马小强介绍紧嘅呢一首歌曲啦，关正杰加上雷安娜嘅一首歌曲， 准备好未？ 准备好， 嚟啦！人关正杰，俾歌词我， 你唱雷安娜， 我唔惊你， 我唔惊你，边个先噶？ 哎呀，女士， 明 明白西途多么。欠咗令你此时三心两意， 看夕阳正漫漫，谁为抉择最容易？前路渺茫，请君三思。 也恨痴人在旅途洒泪时， 泪已流， 正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誓永不移， 期望有日相。 正艳红，谁料正是空。 好听好听，我讲佢哋嗰 part 好好听吓，你嗰 part 咧就好特别嘅，系啦，好有卡拉 OK 嗰啲 feel 吓。 不值一提咧，我啲就 我搵个机会你再唱过吓。 好啦，千祈唔好。 其实头先咧，我阿妈又咧就问两位拍档咧，话啊好似阿郑国光老师啊，我哋尊称系老师啦，咁啊有个演唱会啦。但其实咧，郑国光老师嘅作品，我哋真系自己心谂真系多到不得了。完全系即系搞十次演唱会都得。嗱，其实嗰个年代咧，有好多有唔好多有几位嘅词人咧，可以用大师级去形容。 系啊， 咁啊，郑国光老师 啦，卢国沾啦，卢国沾先生同埋黄沾，佢哋堪称三大填词人。 系啊， 喺当年。 冇错啦，咁而我而家正式想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卢国沾先生嘅一个作品，亦都系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入选金曲嘅其中一首啦。嗱，嗰阵时咧呢一首歌，佢有啲人就话，其实佢讲乜嘢啊？听落好似唔系好明白。 系， 我就谂翻咧，其实呢一只歌咧，经过若干年，大家配以你自己嘅阅历啦、人生经验啦，同埋呢个好似有少少抽象画嘅 feel， 即系你会将你好多嘅你自己嘅经历配翻入去咧。你又会明白啊，其实又系人生的确系会咁。嗱，里边有两三句咧就好明显嘅，佢话迎面有几多变迁，谁知道边一个先？ 人嚟， 这里高山，哪里沧海，在哪天变良田？ 哇！呢一句正啊， 实在系话边走边， 雨伏在前， 落 在 前 面， 前面有千变万化，怎会睇见？ 系啦，讲紧呢一只就系、 是，哇，好听，个前奏都好听。 哇，好有啲以前夜总会啲 feel 啊，跟住着住啲蛋糕裙。 先生几多位啊？ 先生，有冇有出天？好 靓！一首改编歌曲，顾嘉辉编曲，卢国沾先生填词，一代经典金曲，一嚟唱出嘅。明日话今天，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了今天，再有一天，总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揾个道理把你欺骗。 其实咧，除咗咧词人嗰个年代咧，即系可能我怀旧啦，词人咧嗰个年代好劲之外咧，嗰阵时啲歌星咧一压台咧企上嚟咧，大家嘅目光咧，无论做紧咩，你都即刻会望住佢，即系嗰种叫做全部嗰啲吸精力咧好强， 同意。 嗰啲登台三成套咧真系好犀利， 佢一举手一投足咧，即系佢啲举动咧好自然，但系你会即系望住佢，好似有啲磁石吸住你咁样。 如果我礼拜六着成咁，你估点啦？ 加油啊！好啦。好啦，咁我就冇嘥咁太多时间，因为要播埋你嗰只歌，系咪？好啦，咁我就做紧功课嘅时候，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因为当你去睇紧啲得奖嘅名单嘅时候咧，有好多好多嘅片段啦，有好多好多嘅人啦，你会觉得嘅就系、是、哇，喺原来喺作曲方面嘅话咧，都有咁多嘅朋友都一路一路咁样咧，就系、是、接棒咁上嚟嘅。当然啦，殿堂级嘅就一定系呢一位喺今年我哋会纪念同埋表扬嘅顾嘉辉先生，系咪？ 這個犀利啊！ 好啦，咁啊，对于我哋香港乐坛嘅贡献，同埋我会觉得佢亦都系留下咗有好多嘅文化遗产。咁、其实咧，我要睇翻嘅就系佢得奖嘅歌曲当中嘅话，有《上海滩》《做人爱自由》《东方之珠》《醉红尘》 《 情如两心坚》《随想曲》《世间始终你好》《摘星》《当年情》《焚心以火》《不能尽录》 嗯。 所以今日嘅话，我拣嚟呢一首歌曲，1983年嘅陈百强嘅呢一首嘅歌曲，作曲嘅系顾嘉辉先生。我觉得呢首歌好 grand 嘅，如果你话做一个大 show 嘅话咧，佢开头系嘛，跟住哇出嚟晒晒冷咁样，一唱呢一首嘅歌曲，系啊，个个都跟住、跳十字步，冇错。希望大家喜欢嘅呢一首嘅歌曲，《摘星》陈百强。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到，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凤闯悠长。 陈百强嘅呢一首非常好听嘅，叫做 泽星啊， 同时亦都系1984年嘅禁毒歌曲。 嗯，冇错， 林振强先生填词， 填得好好。嗱，咁我记得咧，嗱，好多时咧台上面佢有啲得奖嘅说话嘅。咁、林振强先生咧，我好记得咧，佢嗰段说话咧好幽默嘅，亦好即系好得意嘅。佢咧有两首歌咧，佢自己好中意嘅，一首系泽星啦，一首就系爱到发烧啦咁样。所以佢谂住咧， 可佢咁犀利。 系啦，再写多下一首咧，叫泽蕉咁样，即系嗰啲 人。都系曹云去看医生。医生就食蕉嘛！ 哇，真系呢啲词真系难得，好嘢， 好嘢，好嘢吓！ 好， 加油，到你， 你叫我加油， 我叫你加油啊！ 泽洗， 你填呢个泽洗系嘛？ 好，我填一首叫泽洗，你又指你话， 你又泽洗， 你唔系人， 你真系泽洗啊！你 好泽洗，咁佢讲，好哇，呢一个咧犀利啊！佢系1990年嘅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最有前途新人奖嘅金奖，亦都系最佳作曲奖。佢系 王 杰《睡命浪子心》。 当年夏天佢着条皮褛嚟，即系全部人拍晒手，好有职业精神， 正啊！ 其实佢任何时候都系着住嗰件皮褛， 有冇洗过？ 到今日都系。佢當時個勢真係一時無兩，一嚟到紅透半邊， 佢嗰種浪子未 冇人可以 講。冇啦。 可以笑的話不回哭，可找到知己那會孤獨，偏偏我永沒有遇上。問我一生中人的風霜怎可結束？话不退缩，可相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局。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设法去捕捉。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 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颁奖嘉宾：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先生， 医护界代表陈文俊医生、黄少平女士， 香港小姐谢嘉怡， 世界级香港羽毛球运动员邓俊文、吴子游， 香港足球代表队香港 U23 成员黄浩然、郭子佳。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晚上7:30，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港台电视31、32，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快活人生，潘石王、黎智慧。好啦，嚟到第三日，最后一次嘅访问啦，同潘石王、黎智慧倾偈嘅。人咧有三日好重要嘅，一昨日，一今日，另外一个就系明天啊。以前嘅黎智慧同今日嘅黎智慧，同埋听日嘅黎智慧，今日我哋就集中去讲下呢一方面啦。你而家睇翻以前嘅你咧。跳出嚟一档，你唔系以前佢啦，你会觉得以前嘅你过得开心啊，或者你觉得你以前嘅黎智慧咧，过嘅系咩生活咧？系咪净系眼中只有攀石？会唔会都有屋企人？定系点点点？即系你睇翻以前嘅你系一个咩人？ 以前就好开心嘅，过咗成11年，即系可以四周围比赛、旅行，亦都 好精彩嗬，可唔可以咁形容？ 接近都环游世界咁滞嘅啦，即系每个月都有一两场去唔同嘅比赛。 哇，真系好精彩！ 系啊，咁尤其是即系我都攞过10届嘅全中国冠军啊嘛。咁、有时有啲邀请赛翻大陆咧，就觉得自己好似粒明星咁样嘅，即系人哋望我嘅眼光啊、访问啊，甚至乎我又攞得好多嘅奖啊，咁系好开心嘅， 好光荣系嘛，用自己嘅 talent 去换取掌声。 是啊，换了掌声，同埋就是真的有一个成就感在这里、建立了很多的叫做什么呢，江湖地位在这里。 那那时候你现在看回呢，会不会飘啊？ 其实我就不飘的是、啊、不过人家感觉我飘的。 是吗？ 是啊，因为我都说。 真的人这样讲过。 我都人家不识我那些是咯、跟着后面识到我那些就知道我不是这样人。因为我都说我都不会望以前拿过多少奖，我都集中火力。即系开心完嗰个 party 完咗之后一两日，跟住就准备下个比赛噶啦，系咯。 但我想问啊，其实你攞咁多奖咧，会唔会有个压力就系维持唔到噶？你越去得高咧，你越想 keep 喺嗰度噶嘛？但系人可能始终系会去到最高峰系会掉翻落嚟。 头嗰2-3年系咯，即系好大压力噶，我俾自己，即系我喺全中国，我一定要攞第一嘅，喺全亚洲咧，一定要前3名嘅。哇！我試過一場比賽發揮得唔好，攞第二啊！哇！我掟台掟凳乜都有噶，後生嗰陣時。 係啊，嗱， 不過呢啲係教練先睇到嘅啫。 係嘛？ 係啊， 明白噶，因為你即係等於考第一，我今年考第二，但喺某啲人眼中考第二好叻噶啦嘛，你攞第二好叻噶啦嘛，但係你攞慣第一，你唔慣攞第二咧，你一定會唔開心，係咪？ 係啊，係啊。就係嗰種。跟住第三年就開始學識收斂咗，同埋要控制呢團火。哇！跟住个人就成长咗啦，即系适当嘅时候就俾呢团火爆出嚟。 嗰时结婚未啊？嗰时 梗系未啦， 未啊。识咗黎太未啊？ 同佢识咗都一段时间嘅，咁因为佢都系攀石嘅一份子啦，即系未去到精英比赛，咁但系就知有呢个人喺度，但系当其时就冇一齐嘅，系啦。 佢有冇见过你啲火爆场面？ 专注冇，因为。呢啲咧，我出去比賽，可能喺第二度，可能喺韓國啊、日本啊咁樣，咁佢哋去唔到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係得我教練見過嘅啫。 即係淨係教練知道你，即係有時咧一個獎牌攞唔到咧，就好唔開心啦。 係啊，咁尤其是係自己嘅失誤導致到攞唔到呢樣嘢，係最唔開心嘅。即係即使我係用盡全力，我 零 mistake 都好，咁始終人哋真係強過我嘅，咁我輸得心服口服啊嘛。 嗯 嗯，即係我好驚係比賽裡面係自己犯錯，我好掹憎呢樣嘢。 嗯， 因為呢樣嘢係自己嘅嘢，我覺得係自己控制。 我明啊，我明。即係等於我哋做電台有陣時，譬如講錯説話或者係撳錯隻唱片出嚟，我哋都會好唔開心。即係唔係你鬧嘅？唔係因為上有老細鬧，或者唔係聽眾鬧，而係自己覺得點解我今日會做得唔好㗎？點解會咁唔小心㗎？即係跟住。完咗件事一段时间，仲喺度谂紧，你会唔会啊？即系完晒比赛噶啦，已经即系胜负已分咧、嗯，你都仲喺度。早知头先咁啦。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系我就唔会俾自己喺下一场比赛里面再出现同样嘅错误。 嗯， 咁呢样嘢就系我都叫做系检讨期啦。我谂都系成功攞到咁多奖嘅一个原因。 嗯， 系啊，即系呢啲都教练都冇刻意去营造我，但我就自己会识得去咁样去到。想去检讨，去到每一个比赛怎样去再发挥得好啲。 嗯，即昨日的生活都是精彩的，昨日的黎智伟过的生活是很多掌声啦，很多摄影机啦，很多人的鼓励啦等等。 是啊，很开心的，亦都很自由自在啦，又将自己兴趣变为了事业啦等等咁样，咁叫做都几一帆风顺。如果有得拣，我都喜欢成世都是这个。 啊，你这句说话真的很好，即是每一个人点都好啦，顺境始终开心啲嘅，我哋叫 comfort zone。好啦，咁去到今日啦， 嗯， 有咗头先你所讲嘅嘢，今日你还快乐吗？ 今日啊，呢半年就开始浮浮沉沉嘅，系、嗯、因为啱啱咪疫情过咗啦，系啊，我要我谂重新升一个新嘅环境，系因为以前建立嘅一套嘢，特别是一啲跟开我学班石嘅学生，好多又移咗民啦。甚至乎好多種種嘅原因底下就離開咗香港啦，咁有啲又流失咗啦，等等咁樣，咁變相自己攀石叫做我自己嘅工作啦，或者事業嗰度好似要重新建立過咁，咁又諗緊啊，依家個模式好似好多都轉曬網上面啦，或者就係有第二啲學習嘅方法咁樣，咁我都呢半年係不停咁樣諗緊去調節緊自己應該。嚟紧又做啲乜嘢啦？咁同埋大家都会又问我几时有啲惊天动地嘅壮举又再出嚟啊？或者爬边度咁样？哇！我都有压力嘅，系啦。咁跟住后屘我又谂到，其实就依家唔使下下都咁惊天动地嘅，不如踏踏实实咁样做好目前嘅嘢先啦。 系，因为你惊天动地过啊嘛，所以人哋咪会对你有期望咯。 系啊，所以次次访问都会问呀，下个目标系咩啊？几时又再做啊？咁样搞到我。我未有啊，沉淀紧啊！我依家最想嘅嘢就系唱好首歌，咁啊咁啊，练好个歌喉。 嗰、那个可以系另一个惊天动地嘅突破嚟噶噃， 都、 啊、因为人唔系净系一个方向噶嘛，我即系咁讲。 都算系噶啦，咁佢都话你不如去参加乜乜比赛啦，咁样呢期好兴噶嘛。 中年精金嗰啲 系啦，系啦，咁我话我又未去到咁样，咁、我系想得闲揸架车去下车中铺，咁样喺啲地方唱下歌。开心一下，饮下酒，咁同啲朋友倾下偈，咁啊开心噶啦。 人生可以好简单嘅 啫。系啦，跟住后面我发现啊，其实呢一个目标都系一个目标嚟嘅，都系方向嚟。 享受快乐啊嘛。 系啦，同埋就系点样去过好你每一日咯。因为成日咁胡思乱想，要做一啲惊天动地嘅嘢出嚟，都系一件好困扰嘅事。 胡思乱想。 系啊。 不过头先你所讲嘅咧，我谂呢三年啊，即系疫情咧，的确系将我哋嘅生活模式。習慣好多嘢咧，係打到亂糟糟啊！即係包括可能你做開嗰個崗位冇咗，你嗰個行業冇咗，或者個方法唔同咗。譬如你教攀石冇喎，呢三年 Zoom 點教攀石咧？係咪先？有冇試過用 Zoom 教攀石？其實真係 有咁諗過，但係唔敢咁去嘗試，因為爭太遠， 爭太遠啊嘛，係嘛？ 係啊，同埋好多你講都係好多理論嘅嘢啦。咁我 被實踐爬噶嘛？ 係啊，我哋呢啲實踐派嚟噶嘛？ 係 咯，咁始終都係唔係一直喺度真空咗兩年咁樣咯，差唔多。 咁而家開始，其實我相信疫情過咗之後就好啲噶啦。其實咧，如果而家嚟講咧，你會點樣睇攀石呢一樣嘢咧？如果睇翻淨係攀石啦，頭先我想你嘅口氣講咧，就話而家要再沉澱一下未來條路點樣行啦。好多学生移咗民或者已经或者学下唔学都唔定啊，未必一个终生学习嘅东西嚟噶嘛，系咪先？咁始终攀石呢一样嘢喺香港而家算唔算系一个都少少冷门嘅运动啊？ 唔再冷门啦，一嚟已经成为咗奥运项目啦，咁、二嚟就系其实香港已经开咗好多嘅攀石场， 系啊，我屋企都有一个， 即系 最早近都有 体育馆啊，周边啲商场啊，啲工厂， 但 个 气氛咧，个气氛够唔够？ 越嚟越好咯、啊，系啦、只能够咁讲，越嚟越好咯、啊。咁同埋多咗好多年青嘅人参加，年青到可能系即系六七岁啊咁样，咁系一个。好好嘅風氣， 其實六七歲仲好啊！我就咁睇，因為佢哋即係第一個唔驚啦，細路仔中意最爬嗰啲馬騮架咧，爬到咧哇好驚，嗰啲冇曬安全嗰啲都照爬，同埋佢哋嘅體力又勁喎，係嘛？ 都係㗎，同埋通常下面都鋪咗啲軟墊喺度，啲體操墊， 係啦係啦， 佢哋跌落嚟嘅時候就有個保護咯。 嗯，每人都揾緊新方向啦。好啦，咁我哋先講啊，昨日、今日、明天嘅黎智偉，除咗即係可能歌星之路喺度諗緊，係咪啊？ 冇啊，玩下啫，玩下 之外咧。有啲咩你会希望明天唔好讲太远啦，五年你希望能够喺呢五年里面有冇啲咩想做未做嘅事啊？即系我又未唔会问你系咪爬咩某大厦啊，咩、中心啊？ 嗰啲爬就必然嘅啦，变相俾你估到噶嘛。啊、我中意做啲你哋估唔到噶嘛、 嗯。你有冇啊？暂时心里面有冇啲咩目标？ 酝酿紧，到真系做到成事，我就会公开俾大家听。即、系我讲咗出嚟就要做到噶嘛。 哦，都系 又以为我吹水啦。 嗱、其实讲咗当然希望做到啦，但系我哋用少少时间啦，讲翻上次你爬嗰个广场啊、因为我睇翻嗰啲新闻片咧，同埋一啲嘅资料咧，就系去到黄昏系嘛，到黄昏嘅时候咧，忽然间转咗风向，咁、咧就话嗰个轮椅其实都俾风吹到摇摇晃晃咁样样。仲记唔记得嗰一日嗰一幕，同埋你嗰个内心要每一个人作一个决定，要做一件事咧，尤其是如果用阿智慧咁样嘅性格咧，系绝对唔想放弃。但喺嗰一日，可唔可以再回忆一下嗰个图画，同我哋再讲翻？ 嗰刻就当其时，我谂我十点钟到开始爬，咁爬到夜晚七八点到咧。 对唔住啊，我打断你话紧，因为我系一个观众啦。咁咧，我见到阿智慧咧就一路爬咧。一路连胶布，我见到你嗰条片介绍你越嚟越多个胶布，系咪啊？ 哦，咁嗰阵时系有啲防火层度，我有每当爬三廿零层楼啊，即系一百米咁上下嘅时间，我就入去防火层度要唤醒嘅。咁唤醒嗰个期间咧，咁我啲手指就已经生晒水泡。 因为一路损噶嘛，一路爬一路系咪？ 因为其实你当系不停咁样摩擦啦，做同一个动作，咁变相就会生水泡。 老师，我就有一个问题啦，我又唔识嘅，点解唔戴一啲厚嘅手套？At the first place， 我戴咗最靓嘅手套噶啦，戴咗三对新手袜噶啦。 哇，都磨到咁啊！ 系啊，因为其实都系一个好艰难嘅动作嚟噶。 哇，我明白。 系啊，咁有啲人推论过，如果我由地下爬到上89楼嘅天台，其实你要孭住一个差唔多160磅左右嘅重量，你要做咗连续。六千几下引体上升咁样，咁你先至可以爬到上去咯。咁系一件好恐怖嘅事嚟嘅。 系啦，就我想，我真系我唔知嘛。我就依点解只手不停咁要连胶布咁损，又唔戴啲即系手套啊，或者 包咗胶布再戴手袜嘅， 都受伤。 系啊系啊，都系咁样嘅。咁当其时，我哋叫做俾啲绳嘅割伤啦吓。咁、一路其实都有做呢个动作。咁 十点开始就一路爬爬爬。 系啊，爬到夜晚，我谂。七八点到就突然间啲风系将我好夸张吹到，即系可能三至五米咁样，几间酒店房 窗度揈 跟住我头顶嗰三条绳就棘住晒，好似你大家幻想扭毛巾咁嘅原理得噶， 翘埋晒 系啦，等于有三四条电线不停咁样翘住晒喺度，咁变相我又上唔到又落唔到，咁嗰刻里面亦都好无助啦，我又唔想讲放弃，咁结果就喺出面不停咁玩紧海盗船咁样喺个75楼嘅高空，咁啊250米咁上下， 仲争几多层啊？ 争十零层咯。 哇！我谂你真系好唔舍得我、 啊，一嚟唔舍得啦，二嚟我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冇下一次机会，系啊，咁所以我好唔想讲放弃嘅，咁但系嗰刻里面真系好恶劣啊，因为。我自己都開始 feel 到凍凍地啊！陣間如果我暈咗嘅話咧，就反而呢件好事就可能變咗一件壞事 啊！係 啊，咁再加上我後面都有成 team 人喺度幫我 back up 緊嘅嘛，佢哋都好緊張我，我都唔想係搞到出事啦。咁嗰刻裡面就趁住自己仲清醒就要剎停咯。如果換轉以前真係我單打獨鬥咧，我死都頂埋上去。 點都頂埋佢。 係啊，冇錯。咁就最終就爬到75度就放棄咗啦。咁但係 如果你問我即係呢一兩年有咩短目標想做呢，我都幾想係啱啱有錄完首歌啦，亦都擺埋落去有個 MV 度啦，好想將呢條片，咁其實我係有兩個紀錄片啦，一個港產片啦，好想將呢幾條片係令到多啲人睇到啦，或者就係睇下會唔會好似你話齋啊，有一啲慈善嘅籌款啊，或者放映啊咁樣，咁可以俾多啲人睇到啊，咁將呢個真人真事嘅故事再一路傳遞開去咯，咁樣，咁呢個都係我諗我呢一兩年想做嘅嘢嚟嘅，就未必係再好似以前咁再咁驚天動地嘅。 爬幾多層啊？幾多層啊？但係嗱，我唔知啊，我唔係即係要煽動你嘅，有冇諗過再嚟多一次咧？因為上次你爬到已經去到七十幾樓啦嘛，即係如果我可能我會啦，即係上次差咗少少啫。 有咁諗過嘅。系啦，咁但系要揾一个啱嘅契机咯，系咯，咁正如大家话斋，我都系想做一啲你哋估唔到我嘅嘢噶嘛， 做咗先，唔讲住，系咪啊？ 系啊，系咯， 嗯。如果今日咧，即系仍然听紧呢个节目嘅，有啲朋友们咧系有啲心结啊，唔开心啊，有啲遗憾啊，你会点样？阿黎智伟会点样鼓励佢哋咧？ 我谂就系、是，即系有啲遗憾嘅就 let go 啦。反而就令珍惜翻你剩低落嚟嘅时间或者个能力去做好现在嘅自己啦，系啦，咁你都冇时光机噶啦，翻唔到转头噶啦，向前望啦。咁虽然好似好天真、好简单咁样，但系就系因为呢一份咁样嘅信念，就令到我可以做咗咁多嘢出嚟。啊，即使系坐住轮椅都好，咁继续开心咁样行，用个轮椅去行埋之后嘅路。希望你哋都学到呢套咁样嘅心态。 好多谢黎智伟、潘石王，我哋继续努力。多谢 收，多谢。 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够你同上路，何用你是谁技更高，在我心愿倾诉成败，似有情能令人惊慕，一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汇丰银行宣布星期五起上调港元最优惠利率12.5厘，年利率由5.625厘上调至5.75厘。汇丰对上一次在去年12月16日调整港元最优惠利率，当时加息25厘。 汇丰表示，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亦上调12.5%。天星小轮一名船长工作期间昏迷，其后不治。死者太太反映丈夫需要连续工作20多日先放假。工业伤亡权益会形容情况不可思议。天星小轮回复本台查询时，对于有员工在当值时突然去世表示十分惋惜。目前的更表已经沿用多时，绝大部分都是每更8小时工作，一年5日例假亦可以方便员工前往内地或外地消遣或探亲。员工普遍支持并保留现有制度，未来会继续与员工保持沟通和检视安排。小轮业职工会理事长范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天星小轮船长是连续25日工作，船公司曾经咨询员工是否跟随其他小轮公司的偏更制度，但员工都希望维持现有安排。有工友亦反映不希望改变偏更。今年是五四运动104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在疫情3年后首次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五四升旗礼，有大约1500名学生参加。参与的青少年制服团队全部首次以中式步操进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陈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驻港部队代表等担任主礼嘉宾。有负责升旗的学生说感到很光荣，又说中式步操有严谨要求，需时学习，但是步操起来给人感觉很自信。另外亦有学校举办讲座讲述五四历史。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方个别政客和媒体日前基于虚假报告炒作所谓中方干涉加内政，冒称有关中国驻加领事官员对加议员及其亲属实施所谓威胁，这个纯粹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使馆发言人指出，中方外交领事人员正常履职，不容抹黑。加拿大一些势力操弄涉华议题，不会得逞。中方敦促加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散布涉华谎言，停止毒化中加关系氛围、损害两国关系的言行，否则必将自食恶果。發言人又說，加方長期在涉台、涉港、涉疆等事關中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挑釁中方，縱容支持反華分裂活動，是誰在度干涉別國內政、搞間諜活動、威脅別人，事實一目了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熱，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多，有雷暴。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9点，升199点，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5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8，跌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67.6，升1.1。中国平安58.4，升了3.4；盈富基金20.02，升了2.4；阿里巴巴81.15，升8毫；中海油12.32，升1毫；美团132.7，升4；港交所319.8，跌了1毫；南方恒生科技3.79，升4。 升两仙二，友邦保险84.35跌咗一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9，人民币6.901，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兌美元0.669，新西蘭元兌美元0.624，港金報19,120元，升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42.55美元，賣出2,043.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王牌 就是挥洒热血，只为战之必胜， 部队 就是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日日军魂，此志不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 港台电视3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Eric 你好， 你好， 你好， 嚟到我哋宠物时间。俾你讲清楚啲啊！头先听唔到你。Hello，Hello，How are you？ I'm good， you？ 好啦 ，OK， 系嗱，多谢 Eric 啊！其实咧，做主人咧，有时咧啲宠物咧都会病嘅。嗱，其实咧作为主人咧，就当然如果唔舒服，见到佢唔舒服，带睇医生啦。但系亦都睇一啲文章咧，佢有啲嘅宠物咧，佢系会掩饰自己嘅唔舒服，即系佢尽量唔会俾你知嘅。 点解嘅？ 全部宠物都掩饰佢自己个辛苦噶啦。 点解嘅？ 因为生存伎俩啦，如果你喺大自然嘅、 哦， 如果你表达少少痛楚嘅，你系咩动物都好啦，当你系只鹿都好啦， 就俾人淘汰。 你跛嘅嗰只狮子或者老虎就第一样嘢就揾你先噶啦。 啊，你讲得啱， 因为专拣啲最弱嘅、最病嘅，走唔喐， 系啦， 所以佢哋就算咧即系 死撑， 系啦死撑啦，佢冇事冇事，好似好精神咁，直至喺人嘅屋企住都系咁，系咪多对？ 系啊，有系啦，如佢如果你见到有病征，其实好多时只动物好辛苦噶啦，即系我。所以我同埋我好得意嘅依客人咧有两分两种嘅，有啲咧就好敏感嘅， 嗯， 即系所以咧依人带到只狗落嚟咧，有时系望住我话，医生其实我唔知佢有咩事，不过我感觉佢有啲事咁样啦吓，咁佢冇咩好明显嘅病征嘅，所以个主人系 feel 到佢同日常生活有少少唔妥，变咗啲，佢都好敏感噶啦，咁其实十次有九次冇夸张我。 啲人冇人想帶隻動物落嚟睇醫生嘅，所以帶到落嚟咧，其實即係我就同佢講話，你唔使驚，我估佢應該有啲問題。咁啊，好多時都揾到啲嘢嘅。嗱，第二樣嘢咧就係同埋好多時揾到啲幾嚴重嘅嘢添嘅。第二種客咧就相反嘅，即係會只腳只動物只腳遞起嘅。佢都會同我講話，佢都唔似痛啦，咁有啲人係好敏感嘅，所以有病徵就睇要好面睇醫生啦。咁我哋今日講下貓啦，因為其實我哋貓其實唔多病嘅，所以好多主人就其實唔知只貓幾時病嘅，可以貓隱藏病又特別叻啲添嘅，係啦。所以咧，我哋或者試下立咁嘅，其實第一樣嘢，我諗即係明顯嗰啲啦，就屙嘔啊， 嗰啲明顯咯，係嘛？屙嘔， 但係 Doctor Rick 啊，以前咧，我即係老人家養貓咧，就話佢耐唔耐會正常地嘔下嘅，因為佢成日舐毛咧，啲毛會入咗佢嗰個胃，咁於是叫嘔翻啲毛，係唔係㗎？其實 係會嘅，會嘅。一隻貓或狗咧，一個月嘔一次半次，其實我都可以，你可以嘔係正常嘅。嘔嘅意思係其實你應該同佢梳毛。梳咗啲毛喺个梳上面就佢唔需要呕翻出嚟咁 样 啦， 系喎，但系有啲唔俾梳噶嘛。 波兰纸就第二样嘢啦，舐毛波兰 一跳就跳咗，明白？好啊，由毛变咗嗰啲，咁嗰啲梗系人都会啦，系嘛？ 但系嗰啲会唔会自己好？我想问，即系 动物会唔会 即系呕下就会好翻啊？ 系 啊， 我哋都唔会喐啲去睇医生噶嘛？你 冇呕下呕下噶，特别睇你个动物嘅年纪啦，佢冇嘅都话啦。如果佢隱藏嘅病徵嘅，所以佢隱藏唔到，其實都幾嚴重下噶啦。同埋好多病咧，譬如即係嘔下嘅意思就我哋或者定咗嘔下咩啦，嗱，即係少啲玩啦，攰啦，係咪？平時講嘢講少咗啦， 講嘢講少咗。 系啦，有啲講嘢咁，有啲貓永遠都唔講嘢，不過有啲貓講嘢多， 好多嘢講嘅，成日都喵喵喵喵。 但我只貓成日都唔講，嗱，我只貓成日都唔講嘢啦，同埋我只貓成日都唔即係瞓覺嘅喎。咁其實如果咁， 胃口啦，胃口飲水食嘢習慣，呢排肥即係 過瘦 或者過瘦，呼吸困難，同埋好明顯有啲。冇咁嚴重嘅病徵，譬如舐毛舐多咗，可能眼瞳孔放大放細，有時都表示痛楚嘅，係啦，好明顯佢小便有問題啦，即係屙屈尿啊或者乜嘢啦。 但係呢啲佢自己先知，屙唔屙屈尿係咪啊？我哋作為主人，我唔知佢今日屙屈尿。 知㗎啦， 知㗎知㗎， 不停去啊貓砂， 係啊，不停去，跟住又出嚟，不停去又出嚟，出咁樣。 去到又去唔到，去唔到又去到㗎啦， 好辛苦咯，咁好辛苦啦，係咪 啊？我聽到都覺得好肉痛。 咪係咯，呢位你間唔中你都係咁係咪？ 係啦，同埋如果只貓舐埋多咗，所以可能你 咩咩都舐埋多咗， 多咗啊吓 ，OK， 系 啦， 咁都幾容易睇啊！ 老人家好中意舊時聽過啲人話：，我只貓好醒目噶，佢過身嗰陣時就舐埋咗，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預知自己會走咯。 咁啊，咁啊，我考下你啦，點解佢會舐埋啊？ 因為佢唔舒服咯，唔想你嘈佢咯。 系啦，因为大自然 唔 舒服，你舐埋你少啲机会俾人嚟食。 系，梗系啦。 哦，大自然界系， 系啊，好多嘢都大自然定律嚟噶咋。咁啊，又仲有少少嘢嘅，后面有伤口啊、口臭啊、饮水多、尿多啊，好明显皮肤有问题啊，又眼有分泌粪嗰啲唔瞳孔咩啊？呢即系成身嗰啲地方有咩分泌都唔正常噶啦。所以咧，基本上有大堆嘢。要即係好，同埋好多嘢咧，係你前一日帶嚟咧，可能冇得救嘅。所以有啲動物嚟睇腎衰竭啦。咁如果佢哋聽話嘅，我哋早發現嘅，因為可能佢七八歲開始 check， 咁如果佢八歲開始有初期腎衰竭啦，咁樣就我哋就開始做嘢啦。咁佢嗰個客人，我就俾充足嘅心理準備個病情會點樣過，放心，有初期可能都仲有好多年命嘅。不過咧，第一日咧就佢唔舒服噶，咁我會第二樣嘢教佢咧，就點樣即係嗰個過程點樣之餘咧，就會教佢嚟原來流院同埋流院都冇得醫嗰個分別咧，其實可能一兩日你遲咗帶嚟一兩日嘅， 就可能冇得醫啦。 如果是咁講法 ，Doctor Eric 啦，其實你介唔介意，即係會唔會都 suggest 大家即係好似人咁樣嘅話，每一年都話都要年年驗身，令貓放心啦。 我 100%， 因為我平時我有另外一個黎醫生口頭禪就係、是。 即係依客人嚟到話，哦，我只貓係咪年年要打針？我只狗係咪要年年打針？我都同佢講話，唔好咁諗。No, no, no, 你個心態應該係每年你做檢查，我送啲針俾你。 哦， 其實我 好好 人，但係好多診所都係嘅。 如果我嚟俾你 睇症，基本上價 照打個支針，照同你打， 你會送一支針俾我 啊？係啦，即係咁講啦。好明顯，支針有作用，咪揀俾你。 咁你係打咩針啊？ 猫狗有 预防， 系咪疯狗针嗰啲啊？ 系啦，疯狗走针一样嘢啦，就不过讲年年打针就系、是、狗就系狗瘟啊，有肝炎啊，哦、有个急性肠炎啊，猫就有流感啊，有几个过敏病毒咁样嘅，咁啊，即系嗰啲你话年年打系咪必不得已？咁啊，其实有啲 school or thought 就系、是、可以三年打一次，一至三年打一次不等咁样啦吓，狗就緊要啲嘅，年年打咁樣就不過咧，就不過如果你咁樣做咧，就三年嚟睇一次醫生就死啦。即係你可以選擇話，我三年打針，不過年年都打去睇，就做個 check up、哦嗯。 我咁講，我諗咧， 都嚟到啦，就冇咩所謂，同你打埋啲針，啲針嘅副作用不多嘅。 唔係我咁講嘅，就係個個都一定係咧，寵物有事先會帶佢睇醫生。係 啊， 你唔會話即係預防於未未然咁樣，係啊。 反為咁嗱，即 係要求好低。真係你每年嚟打針，咁、樣就好多時候我會 pick up on 啲問題你估唔到嘅、 例如咧有啲咩啊？ 我其實我而家有個例子，我上個禮拜咧先至啱啱有一隻嚟打針嘅啫。咁咧佢 狗定貓啊？ 冇完全冇俾我任何 clue 有咩問題啊？嚟、打針，我就檢查佢咧，正常摸兩摸咁樣，諗唔到有咩問題，不過就。摸佢个肚，咦？点解咁硬？因为我哋平时我传统会每次都摸个肚，睇下冇话入边有嘢啊，或者个肾大咗、细咗或者咁样啦。咁、就话摸，哇，咩事啊？个肚咧入边有个波咁样喎。 吓、啊，吞咗波，吞咗波落去啊！ 系啦，咁我就望住个主人话：，你只狗个肚有好大嚿嘢喎。咁佢话啊，系啊，呢排佢好似食嘢麻麻地，同埋啊，头先我讲嗰啲有啲客唔 系 好敏感啦。 系啊， 同埋佢个肚胀咗咁样，咁我就咁摸到好唔正常，咁即刻斩咗入去照 X 光啦。佢有粒瘤啊，呢只只 poodle 嚟噶吓，大约四五公斤嘅啫。个粒瘤咧系好似大过一个沙田柚。 哇 可能啊！ 只狗都冇沙田柚咁大啦，系嘛？ 咁都唔知道， 可以唔知道，即系哇，好夸张咁啊！就 即系有一段时间嘅啦，即系已经系。 哇 是啦，好一段時間咁就即刻要做，咁啊 literally 係 emergency。不過你要諗我個主人帶嚟打針嘅啫，咁樣就咁我哋要即刻，因為我知係乜嘢噶啦。其實係個肚唔係好多一嚿可以咁大嚿嘢，係脾臟癌嚟嘅。咁樣就即刻做手術咁 就 OK 噶啦，係咪？割完就 OK。 嗰只狗醫好嘅。咁樣就in fact 嚟嘅三個禮拜後嚟打翻針添。不就咧，可能知你哋睇醫生嗰幾秒鐘，因為呢只狗肯定如果冇睇醫生唔知咧，佢會有一日就有急事噶啦。佢個脾臟就流血，咁佢會貧血，咁就變咗成件事危險多十倍噶啦。 即係總之越拖就越難搞啦，係嘛？ 系啦，越拖越难搞，所以系啦，所以你有时嚟 check 我哋，好 check 好多，唔系次次咁大件事啦，可能啲牙，可能牙齿有问题。 我试过啊，带只猫去睇，跟住咧要剥三只牙， 剥三只， 系啊，烂牙。 我有 食糖啊？ 唔系啊，佢唔系食糖啊，唔知啊，因为嗰排我哋都发觉噶咋，佢食嘢系少，同埋嗰只佢有时佢咬嘅话，系啊，咁我哋问佢啦，佢就讲冇事咁啦，跟住我就话你唔系嘅，你一定有事嘅，跟住我带去睇，跟住剥咗三只牙啦，咁啊而家食好多嘢啊。 系啦，其实你见到嗰啲病征好啊，好 subtle 好细， 系啊。 不过如果你马后炮谂翻转头咧，其实咧好多时都亦系，佢嗰阵时真系好似食嘢有啲个习惯， 系啊，谂翻起咯，谂 翻起， 系啦，系啊。 所以做主人咧，多啲观察吓，多啲留意，多啲爱心啊。 喂， 好，多谢晒，多谢 Eric 吓，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 拜拜。 好啦，快啦，晏昼一点钟，听紧咧就系风骚浮人啦。每个礼拜四咧，我哋今日都一样会有呢个职业安全片嘅，冇错啦。而听日我哋十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嘛？ 再见，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难得一身好本领， 情关始终唱不过。 喂，好难听啊！收声啊你，咁好唱口啊！你参加阿爸好声音啊！ 吓死人咩？我差啲整啲把刀落地下，你知唔知咁样好危险噶？啊，你差啲断送咗我嘅歌唱事业啊！ 你知你清洁紧啲刀具啊，就专心啲啦，唔好揸住把刀喺度冇嚟冇去，好危险噶。 切，我又唔系专业嘅餐饮业员工，呢啲安全守则我唔识得好正常啫。 最弊啊！我哋今日啊，系以电视台导演同埋制作队嘅身份嚟到呢一间餐厅，实地要采访新一代厨神啊！你最好唔好搞乱档啦，知唔知啊？ 知道。 我想问下咧， 妹妹，唔好意思，餐厅今日休息，借咗俾我哋电视台嚟做访问。 我知啊， 知你就走啦，唔好阻住叔叔同姨姨做嘢。 我知啊，我咪系， 哎呀，灯光佬啊，咩事咁嘈啊？ 沙华导演啊，我啊，明明啊， 哎呀，明明啊，唔好意思啊，我个灯光师傅咧，佢对眼系 唔系啊？明明厨神，我对眼冇事啊，不过对耳咧就有啲撞聋， 梗系成日做错嘢啊，俾人闹得多啦，咪喺度啊装聋扮哑啦你。 系啊，明明系因为我以前后生咧都做过厨房嘅帮工一段时间。不过嗰阵时咧，嗰啲厨房工作环境咧好嘈啊，又冇咁有规矩同埋整齐，所以搞到我对耳仔咧有好多毛病啊。 其实我爸爸都系做开饮食业，我好中意跟佢入厨房学嘢噶。你哋知唔知我入厨房，爸爸教我第一样嘢系乜嘢啊？ 哎，我知道我知道，系咪揸镬铲啊？因为你系女仔啊，惊你冇力啊嘛。 唔系啊，爸爸第一样教我嘅咧就系想啲出品好，就系靠厨房嘅同事做得开心，想佢哋做得开心，最重要系为佢哋提供一个既舒适又安全嘅工作环境。 赞成，如果减少啲噪音咧，就唔使搞到我哋耳仔聋聋地啊。 正确。其实咧，厨房嘅噪音主要都系嚟自煮食炉同埋抽风系统等等，长时间喺过量噪音环境下工作，有机会导致永久性失聪噶。 咁最好嘅控制措施系咪就系针对噪音嘅来源，例如话用减音嘅工程方法咧？ 又或者适当地保养机械工具，同样都可以减低噪音。又或者以其他方法代替噪音量高嘅工具咯。 我都谂到啊，如果有需要咧，佩戴适当嘅听觉保护器。 聪明，不如我一路准备茶点俾你哋试下，一路倾，一阵访问就更加顺畅啦。 好啊，其实咧我未食晏噶，辛苦晒。 哇，明明啊，睇得出你唔单止煮嘢食叻啊，你嘅刀工都好细腻啊。哇，净系个卖相已经好吸引啦、啊。 呢啲咪我哋小学老师教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切之前磨你把刀就搞掂啦！ 唔单止要磨你佢啊，仲要摆放好啲刀具，因为厨房好多意外主要都系由刀具同埋其他嘅利器造成噶。 我都知啊，刀伤咧就系餐饮服务业咧好普遍嘅，常见嘅意外包括就系割伤又或者系插伤，将嗰啲肉类去骨嘅时候嘅话，亦都会引致严重嘅意外噶。 所以为防止呢一类意外咧，厨房同事应戴上适当嘅防护手套同埋着上防护围裙。哇！明明你呢罐鲍鱼好嘢、哦，我谂一定系好好味啦。 你放低啦，你唔好冇礼貌好唔好啊？ 唔紧要啦，我有好多罐啊，不过罐头刀同事咧话好似坏坏地，要买过个。 唔使麻烦啦，等我用把刀凿佢咪得咯。 唔得啊，咁做好危险噶，你哋千祈唔好用任何刀具嚟开罐头或者撬开柜桶啊！你系咪唔够饱啊？我煮个面俾你食啦。 都、哦，不过，我自己煮得噶啦。 喂呀，你唔好立乱搞啲炉。具啦，我哋摆好机位噶啦，就嚟可以拍噶啦。 一般家庭厨房炉具同餐厅专业炉具咧系完全唔同嘅。如果唔小心啊，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我知啊，因为厨房工作嘅朋友咧，佢哋所以灼伤咧，通常系由于触及高温嘅煲或者炉，仲有就系被热水或油浅射而受伤啊。 系、哦，明明你呢一度嗰啲锅啊、煲啊、个手柄啊，都冇伸出去行走通道，的确减少好多意外发生嘅机会啊。 例如，盛载热水或油嘅容器都应该摆放妥当，唔可以盛载过满噶。 啊，厨工咧就应该穿着适当工作服、保护手套同埋围裙，而运送热嘅食物或者其他热嘅物品咧，应该发出警告。滚水啊，借尾啊！ 哇，我又闻到好香嘅味道啦，系咪又有好嘢食咧？ 系啊，我又整咗啲特色嘢啊，你哋一齐同我试菜啊！ 好嘢，开餐啦！ 厨房环境安全整齐啲，佳肴美食特别好味啲。我系乐一明。 另外提提大家，2023年嘅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嘅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嘅最高罚则经已提高，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2年噶。职安健守法，劳资双方都有责，切勿以身试法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这种身高向世间控诉，谁认定我攀不到，一再觅寻，尽极的我是猎人，驱散的人，让那群人都震，拼命跑，拼命去追，重新找到一种绝对半杯清水，认清我是谁，即使太远或太疲累，拼命去追，谁可解开心里的泪，梦想焦距，别怕失去，再破风去，别再沉睡。微光于心中有一秒刺痛，烽烟那世态总可撼动，连应力苦衷吐仔那奋勇，还未惧世间汹涌，一再觅寻，尽极的我是猎人，驱散的人，让那群人都震，拼命跑，拼命去追，重新找到一种绝对半杯清水，认清我是谁，即使太远或太疲累，拼命冲，拼命去追， 拜仁仔 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系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Yeah!